好，欢迎我叉叉呢度，呢、這个又系好典型地将新闻独家转讲嘅，因为其实呢单嘢都叫喺日本又系炒得好大，因为夸张到就系山口县嘅知事出嚟炒下拆蟹闹 YouTuber 呢单嘢。 哦，即系咁啊！ 好多华文都报呢单嘢，其实都几夸张。 首先自我介绍先啦， 都系杰特啦， 啊，冇嘢啦。 嗱，讲咗呢单嘢情况先，首先就系日本一个叫所谓迷惑系 YouTuber， 即系专惹麻烦嘅 YouTuber， 叫Hedge Mario。咁咧就因为咁咧，佢咧前一阵就佢咧就喺超市偷食鱼生，就俾人拉咗。咁咧后嚟确诊武汉肺炎。結果搞到區部嘅差佬啊，警察警察差佬嘅老婆啊，同啲法全部攋曬嘢一齊。依條友咧，其實都頗為大鑊㗎啦。其實係，因為我揾一揾嘢知道，哇！乜你老哥咁猛啊？係要發大量地鏟佢，即係分析佢依條友啲問題啲嘅文章嘅。 誒，咁佢因為日本嘅 YouTuber 啦嚇，嗰個競爭大咧。就點講啊？特別多啲奇形怪狀嘅友嘅，即係你如果你睇中文圈，你最多都係啊小旭啊嗰類嗰、那個程度都唔可以算係啲咩？即係有咧係真係專搞啲是非出嚟嘅，即係搞震博出位啊！其實可能佢哋都有部分已經好出位㗎啦，即係但係有部分係即係總之用呢個方法嚟上位啦。 因為依家你最大鑊就係咩咧？因為佢咧拍，因為佢一路去佢生口完嗰時咧，佢一路係佢而家拍片時一路行，一路跟佢仲喺度講笑話，佢似係萬一冇肺，估唔到唔係講笑係真嘅。好啦， 喂，我搞清楚先，佢係講即係佢話自己有冇肺嗰陣係咪真係知嘅先？定係佢只係前面講下笑，點知結果真係賴嘢？ 係啊嗰種啊，即係講笑諗懶幽默嗰種話。哇！我而家可能有冇肺乜咁樣？ 即係點講啊？因為如果佢係真係知道嘅話，咁啊仲大鑊啲。不過就呢啲睇兩死啊！即係同之前有一個奶翅版挑戰咧，然後真係中咗冇肺嗰啲咧，一樣咁死，一樣咁忘句。呢啲唔作死不能，你自己不作死就不會死嘅乜嘢啊？咁啊，好啦，你 繼續。因為佢其實咁樣嘅，就係、是、佢拍嗰條片，佢喺愛知縣江其市。拍完佢嗰時咧，當時直播同啲觀眾嗰時咧，突然間咳咗幾下，跟住仲喺咦我話話啲武漢肺炎，咁我應該佢嗰時係純粹講笑，即係要飲咳，即係咳幾句時講音冇人。 我哋沙士嗰陣都試過啦，咳兩聲，係啊沙士啊，你驚唔驚啊？仲快啲走！ 即係成日我即係講真啦，每人啊一日啊點會咳兩三次啦？突然間冇人啲口水逐親咗又啦。即係，但係估唔到今係估唔到真嗰下先攞命喎！佢最慘係咩啊？東京、千葉、靜岡、港島、山口縣五縣大回環，結果咧交山口縣嘅炒下拆蟹娃娃聲，大佬你玩咩啫？你搞大佬雷街坊， 即係我唔記得個 number 幾多號啊？有個唔係香港咪有個文員啊？定咩啊？去咗十七個區啊？即係攋完冇肺要公佈翻個行蹤，去咗十七區咁啊！真係咪去全香港又屌佢老母啦！真係。 不過一樣嘢就唔係講真，佢唔嗱一樣嘢就唔知冇辦法嘅呢樣嘢，因為由香港講真，香港你翻工啊，來回去咁六區啦。如果你 唔係佢應該係嗰啲咧sales 之類嘅嘢啦，要四圍去四圍跑單之類嘅。 唔係講嗱講真喎。佢嗱，你話佢嘢冇肺周圍傳呢樣嘢，我反而覺得咁你唔知道自己嘅，你知但係知道呢件事啊。如果你 嗱明知嘅情況下咁樣，就睇底屌嘅。 即 係 我 唔係嘅話就 愛知針，即係好多年前都市傳説啊嘛，愛知針事件啊嘛，有愛知有愛知針吉人啊嘛，都市傳説嚟嘅呢個係。 即係呢啲就抵撲街，就真係應該捉佢打一把。但係如果你係。是不知道的情況下，然後事後發現原來你已經行運了半個日本，那我又覺得就是非戰之罪咯，不算是應該是大家引起公憤都理解到的，但是又不是真的他做 的。其實呢日本引起公憤，我會覺得就是他這條友其實之前呢去首里城那簽名那些呢，即是首里城大火之後燒了嘛，那他簽名在簽名上寫大大的字寫自己的名字，這些這麼搞怪的東西呢，呢啲嘢咧，我覺得反而係比較爭議性嘅，即係呢類其實 YouTube 派呢類嘅所謂叫迷惑，喺 YouTube 派外國都唔少啦。即係最經典嗰單嘢就係咩？ 走去説個鬼佬 YouTuber 走去可以影人自殺，影自殺屍體，結果搞出查，要搞咧全球去炒下曬，崩到飛起。條友咪依樣咁做，因為真嘅依、這個時勢，依、這個時勢 YouTuber 競爭咁大，你唔用依個手法搏出位嘅話咧，你好難揾到食。可以理解嘅。 即係你應該話係唔一定係做唔到嘅，不過佢哋只能諗到呢啲咁嘅方法咯，即係咁講。因為佢哋講緊係有啲點講啊，佢哋啲 channel 登錄數完全係真係可以點解香港冇啲咁嘅嘢咧？後屘台灣都少咧，因為香港你最當紅嘅 YouTuber 幾多人 follow 你？ 頂一萬幾千， 十萬， 係咯， 即係有冇十萬咯？ 十萬好恐怖㗎啦，已經係。 好似有嘅，香港好似有過十萬嘅 YouTuber 嘅，但係啲係喺香港嚟講過十萬已經好叻嘅，台灣有一百萬已經好叻噶啦，一百萬已經係講緊係最 top 嗰扎先有嘅喎。 日本係， 但日本 唔係啊嘛，咁梗行過百萬嘅佢哋係。 日本係可以係講個百萬嘅喎，可以係紅少少嘅都可以過百萬嘅喎，即係講緊幾百萬都唔出奇嘅咁嘅情況下，佢哋可以單純靠 YouTube 個廣告分成就已經賺到冚冚聲啦。 最驚嗱，好簡單就係而家好簡單，隨便噏幾個啦。嗱，唔好講下死將啦，知咩 show 啦 ，Lava Lu 啊 ，Sparta 依幾個，喂，等行千萬嘅，佢哋收佢嗱佢收嗱收廣告費啦，嗱 YouTube 有錢分俾佢哋啦。紅咗之後，好似下次咩 show 咩上電視啊 ，Hika Kim 上電視做主持。接受訪問，做代賣廣告做代言，喂大佬，依次現兜兜代落嚟啊！ 因為點講啊？做埋啲撲街嘢嘅 YouTuber 大家可能道德上會譴責佢，但係你屌還屌，你咪係走去睇，有部分咁嘅人啦、有部分就係唔係特登去睇佢嘅，只不過佢做啲嘢太撲街，咁啊流傳好廣。咁就都係都入去睇佢點撲街法。 一般嚟講，入呢條 YouTuber 咧，入應該咁講啦，比較入面皮比較薄，唔夠膽佢咪話，係大人買啦，將成間鋪嘢賣曬落嚟啦，即係成部汽水機水撳曬落嚟啦。呢樣嘢咧係麻煩，係小麻煩，同埋就係以本書嚟啫嘛，有啲事錢，有啲時間就做曬佢咯。 最少佢做嘅嘢就點講啊？雖然某程度都會對某啲人做影響，但係佢最少係一買一賣啊嘛，最少係點講啊？合法啦，最少，因為佢呢啲咪話係有部分嘅行動咧，其實根本就係犯法嘅。其實係即係點講啊？ 即係訓落，即係以前一段時間，嗰時啲 YouTube 都有啦，就係咩訓落嗰啲嗰啲擺凍肉嗰啲冰箱度啊，嗰啲咁嘅地方嗰啲嘢咧。 啊，因為日本有條罪咧，叫做呢個業務妨害。或者我哋講，或者係大家聽得比較多係威力業務妨害啦，即係一樣意思啊。佢就做嘅結果都係影響到人做生意，就已經係業務妨害噶啦。威力業務妨害嘅意思即係你用強硬嘅手段、強制嘅手段去達成。即係我走去間鋪頭度話呢間鋪頭有炸彈，即係呢個方清方報佢，咁樣令到啲人走曬出嚟，咁啊～做唔到生意，咁就叫威力業務妨害噶啦。呢扎人肯定肯呢條嘢肯定呢條罪呢扎咪話喺 YouTube 全部撚報犯過曬，即係都唔使確認嘅，真係審都唔使審。 嗱，呢條友一揾到呢條友係專媽撩咧，最揾到佢其中一啲事件就係有日本有個日本 N 國黨議員啦，就喺日本啲議員好興噶嘛，喺架車仔上面整個台，又記者去演講啊嘛。佢爬條友爬咗上去人嘅車度，搶咗人支麥，跟住可以講佢自己啲嘢。 啊，即係呢個都算係業務妨害，可能仲會選舉法可能都會有影響噶，因為你阻止人做阻止一個合法嘅選舉宣傳，好似都係違反呢個選舉法嘅。 不過最慘就係咩？呢類議員，你作為議員，你會睇漫畫咁樣，有成班黑人拖落嚟嘅咩？有啲獨立議員啊、細議員咁樣，你等湧上嚟，佢可能身邊得個司機同佢，咁你佢俾搶咗個台，又喺度大放厥詞咯。最搞嘅就係咩啊？佢話佢喺佢個 Twitter account 上寫住話 ，YouTube account 俾人 ban 第八次日本紀錄達成者。即係條友經常俾 YouTube ban 到八次啦，已經去咗。 即係呢個常客嚟嘅呢啲，呢啲黑名單嚟。 呢类嘢，即系佢已经讲讲就系佢系呢类博出位嚟讲，喺某个意上面系几成功嘅。佢真系做到多嘅舆论，即系做到成班人去讲啊。喂，谂下，你打佢个名，系一嗱名系讲佢啲精彩事迹嘅、哦。即系如果你想红 ，OK 啊，佢成功噶。同埋我成以我以前都成日讲就系、是、冇新闻喺传媒嚟讲就系、是、话新闻好过冇新闻，做娱乐圈里边。你宁愿俾人闹都好嘅，完全冇人讲。 但系佢以俾人闹为前提走出嚟，真系搞到可以好似啲龙心啲咁嘅嘢，咪真系难睇一啲咯。 嗰只龙心咪其实依度咁嘅人，即系嗰只博出位博俾人闹。咁你我嗱喺以上位嚟讲啱啊，讲真的你有佢咯，上唔到位你乜都唔系。但系你搞到咁天怒人怨又似乎即系喺嗱，我系我即系。點講咧？我唔想話認同佢，但係喺作為立場喺一個叫做咩紅做乜都得嘅世代，佢好似冇做錯喎、啊。有一個黃君君 係 你嚟啊！ 我比較我即係我就我睇嘅我睇法就係點講啊？佢行為本身即係佢呢個取態本身，我係容讓佢嘅存在，即係我唔支持佢，但係我。接受到佢嘅存在， 可以理解。 大前提是你可唔可以唔好犯法？嗱，你唔犯法大前提下，你做啲迷惑嘅嘢，因為迷惑可以唔犯法噶嘛。我 OK 啊，接受到啊。但系佢哋班友仔好似基本上都犯緊法噶。咁當然你可以話日本啲法例比較嚴少少啦，因為即係噶嘛。但係喂，咁你可你係咪最低限度你可以唔好犯法先？我覺得呢個要求唔係好過分啊。 嗱， 系咪先？ 因為其實有一樣嘢就是，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日本自己都係有問題，就係呢幾年嚟 YouTube YouTuber 個 YouTube 嘅成功，唔係幾嗰幾頭先我講幾個啦，而家 Ken 啊、夏之一 Jo 啊，呢幾個揾到盤滿風生水起，好日由四塊一而家 Ken 咁樣，大佬紅到咩啊？電視台光美揾你做揾你客串嘅，紅到上電視節目嘅，喂！紅到咁個個都搏上位啦！有一個最搞笑嘅就係日本人都吐槽嘅就係好興咁訪問啲僆仔話你大個想做咩噶嘛？而家日本僆仔咩 ？YouTube 跟住咁 你啲老頭子已經過咗氣了。 跟住 而家個調查已經唔係啦，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啲僆仔終於知道咧，原來做 YouTube 好辛苦。 梗係啦，你有錢嗱喂 ，YouTube 你估咁容易做噶？你識剪片，要識做後期其他嘢，跟住又要拍片，跟住每個禮拜要出喎。 嗱，即係我只能話你聽，我呢啲三分鐘熱度玩過下，即係唔係要做 YouTuber 啦，不過都係拍片掟上 YouTube 上傳。我話你聽，我拍即係點話？你上到去見到十幾二十分鐘嘅片，我拍咗兩三個鐘頭，剪咗一日兩日，跟住仲要係未上字幕嘅狀況之下，當然你可以話我因為我唔係做得多，所以做得慢啦。其實好撚麻煩㗎。所以團體式嘅咁你就可以擁俾佢啦。但如果你啱啱起嚟嘅，就要自己做埋。所以點解呢啲小學生點解唔再用佢嚟做第一志願咧？就是、因為知道佢好辛苦，但係真係好多人想試呢樣嘢。 不過就係一樣嘢就係咁頭先講江美咧，就係江美揾個 Hikaru Ken 做，即係嗰一集嗰啲嘉賓式配音嘅。其實依類因為咁講就係江美其實喺依個方面反映到嗰個所謂嘅潮流。一段時間江美啲嗰啲配角咧好興就做咩搞上藝人，諗下喺上個個以為自己志川健，以為木梨憲武咧喺只電視台又講幾個笑話，咁咪會紅咯。跟住個個咁做搞上藝人咧， 睇起嚟好容易做到啊嘛。 係啊， 但係搞笑藝人仲難過 YouTube 即係咁啊！呢個你啊～ 唔係，好啱就係吉本興業嗰個收落嗰個咁嘅木人行，你過到先講啦。即係搞笑藝人就嗰時喺做10年前咧，真係未 YouTube 未出現之前咧，就差唔多叻個個僆仔咧，以為自己有啲才華嘅，即係其貌不揚啊嘛。啲僆仔睇電視，哇！嗰條哥阿叔咁樣衰，都紅到咯，都揾到咁多錢咯，又溝女明星咯，跟住同人一次教搞嘢咯。因為我唔得啫，即係一成班僆仔就以為自己係咩啊？好啦。而家咩啊？哇！而家 Ken 好紅啊，依咩好紅啊？邊個好紅啊？喂，去上電視揾咁多錢，點解我唔得啊？咁樣啫嘛，即係當你嘅社會一風就吹到依樣嘢就，喂，咁冇得怪人嘅喎、啊。你大佬啊， 你成班友系咁吹捧 YouTuber， 个个将佢捧咗上天，个百一百万都叫做勉强可以嘅。 咁呢个即系都有一句啦。你呢、這个呢、這个以 YouTuber 为职业，然后红咗，然后赚钱呢件事本身系冇问题嘅。即系问题真系只系即系等于话。等於你賺錢冇問題，即係我哋再講大少少，你講賺錢冇問題，但係打劫銀行就有問題啦嘛。呢樣佢已經一樣意思嘅啫嘛。你正正經經拍段好好好睇嘅、好搞笑嘅，或者好有深度嘅、好有發人心性嘅、好感動嘅，你乜都好啦。大家睇落去即係好想睇嘅一段好好嘅片啦，無論係好高娛樂性，佢有啲咩都好啦。咁然後你紅咗，然後你有咩收入啊、廣告啊，即係呢啲。咁大家唔會覺得有問題㗎，問題只係你用呢、這個透過一個旁門左道，甚至一個犯法途徑去達成，咁就係咩啦？你啱啱一開始講嗰單冇費嗰單嘢啊，即係好簡單嘅啫嘛。你台灣好似已經有判過㗎啦，我唔知係話會啦，定係真係會啦，就係、是、你感染咗冇費之後四圍跑，咁之後跟住你個點講啊？啲相關嘅醫療費用啊，嗰啲嘢咧，同你收翻。 嗯， 即係你違反嗰個叫咩啊？檢疫令啊，即係你要喺屋企坐14日嗰個啊。如果你違反咗而有啲咩事，有咩冬瓜豆腐嘅話，可以同你求償。 嗱，我而家睇緊，我而家睇YouTube 嗱，我咁又好簡單啦。啲所謂不謹慎係啊，日本講法就係、是。即係講佢撩交搭、撩交嗌啊， 嗱、 啊， 不謹慎咧就同呢個迷惑係有啲唔同啊。不謹慎咧就可能真係唔小心嘅咋， 但 係迷惑係就唔係啊。 但係佢依就不謹慎撩交嗌嘅呢班友係嗱，好、啊、簡單啫嗱。所以個不謹慎係2020佢話一有我睇到一個網頁咧就列出啲比較代表性嘅不謹慎係 YouTuber 啦。佢幾個幾個咩雨藤 channel 啊、Lista 也 channel 呢個啦。重點就係、是。佢話佢統佢話呢條佢設嗰個即係社會嗰條友即係粗略分析啦，就係如果一個分如果遠藤差呢條分十得六至十八萬，以佢嗰、那個動畫 up 數同埋再生媒數計翻咧，就每年收1000萬。 嗯， 佢仲有啊，佢話 千萬 入完咯。如上咧，就話嗰 Lista 也 channel 本人咧，就話失去廣告啊，3個月嘅收入就買咗部 iPhone 11啦。 咁好少啫喎，3個月收入喎、 啊。問題就係佢已經唔係最紅嗰班嘅咯喎。諗下，如果你幾廿 唔係，以作為外快嚟講就還 OK 啊。如果以全職嚟講就唔算太高嘅啫喎。 好簡單就係佢因為買咗 iPhone 之後，佢可能仲未計埋佢基本消費，即係扣咗嗰啲開支啊、其他嘢，即係仲買咗部機咁 OK。 淨賺啊嘛， 淨賺啊，其實 OK 喎呢樣嘢又算係諗下。仲有佢登錄咗得18萬啫，即係話如果去到好似我同阿小直最中意睇中意睇嗰個中意睇嗰火車旅行係 YouTuber 啊，例如話西裝去旅行嗰、那個咁樣，喂登行過百萬呢條數仲襟計喎，真係佢所以佢點解佢 YouTube 嗱嗰啲就相對好啲嘅，佢 YouTuber 咧通常做咩啊？坐頭等車卡，坐頭等飛機位，係啊，以本傷人啊，係啊。兩三萬港紙坐香港去新加坡嘅頭坐啲超豪華機位，喂，日本商人冇問題一樣嘢，我覺得。咁事實上我一即坐唔起，咁睇人坐都開心，但係你特登聊就先直接講佢就係聊交嗌呢啲叫做聊交嗌 YouTuber。咁我就覺得頗為麻煩，同埋亦都搞到其實亦都唔少YouTuber被抄拉咗噶。我最近搞嘢就有個麥托尼網站統計咗咩？嚴上大部活動優質 YouTuber 11選麥托尼，哇！乜咁多啊？ 咁呢、這個喂，咁呢、這個即係啱啱都講啊，樹大會有枯枝啊嘛，即係 咩公然猥瑣啊，即係嗰啲喺片度嗰啲嘢啊，賣喺 YouTuber 賣嘢、K 級嘢，總之古靈精怪一大堆。 因為咧呢、這個你講到收入咧，我就提一提啦嚇，當然唔關我事啦，我連開盈利嘅資格都冇其實我記得以前有 YouTube 公布過的，尤其是港台地區會特別大鑊嘅，因為廣告特別cheap出手。係好似話平均每1000嘅點閱啦，1000點閱定播放啦，咁就有呢個0.07美金嘅分潤， 的分成就是0.07美金，即是5.4毫子，5.45毫半啦嘅左右嘅即係多過啲5毫少少咯，1000個再生數。啊，先講下，唔好以為1000再生數好容易啊！ 係我好難好難嘅，1000再生數係我自己喺 YouTube 睇片咧，基本上咧如果你100個已經算唔錯噶啦，跟住幾廿個，就算我即係我睇，因為當然啦，我睇嗰啲比較冷門嘢嚟話，啲咩劍道比賽嘅片啊啲嘢，我100幾十個就都係得。 即係佢個再生數係其實可以好少嘅，即係話唔好話即係真係由呢個 YouTube 個廣告分信，因為呢類咪話係嘅，應該就唔會有人肯揾去揾佢做廣告嘅，我相信啊，即係咁，但係如果係呢啲， 即係直靠 YouTube 分成咯。其實 YouTube 就算即係你咁講，喺雖然話依半年嚟 YouTube 都大喎，廣告少咗，佢啲分成都少，但係相比就對依班人嚟講，喂，細極都係有細極都為咗條數得㗎啦。 嗯，我覺得佢哋係自在玩嘅啫。 咪同埋，我覺得真係叫做咩？喺日本嚟講，你播呢個日本社會 OK 嘅情況就係日本社會咧，你紅咗，你只要你夠紅嘅話咧，你三餐無憂嘅。你紅一個程度嘅話就。你冇理 咁，全世界都係。 日本係一個好名人，日本係一個名人社會嚟噶。總之就係你當你喺某個領域裏面，你攞咗個資格，你跟住你淨係靠演講啊、靠出書啊、靠吹水啊、靠訪問咧，你揾啲盤滿滿噶啦。即使個領域幾咁騎呢都好，即係話中嗱，你中仲捉筍又仲捉筍名人。玩某啲遊戲名人或者債卡片名人，總之某一個古靈精怪嘅領域裏面，你夠出名，你就揾到食噶啦。咁咪話係 YouTube 佢諗其實都係差唔多啫嘛。總之你做撚人，你夠撚做，你撚到喺個圈，你喺撚人圈子裏面，你夠勁，咁你揾到食咯。所以咪黐咗咩咧？你閪我又閪，大家做撲街嘢。 所以呢啲不過呢個就真係日本先做得起呢樣嘢。你香港做呢啲嘢咧，你得幾廿，你得幾十幾百個 view， 即係賺條撚毛啦，真係賺5毫子咯。 外國都難啊，就算外國其實外國你仲誇張，外國係等 鬼佬都得，但係鬼佬會真係會好快就會屌到你封冚，跟住你就會俾人 ban account 乜乜七七，你就做唔到嘢。日本呢方面就比較慢啲咯。係 啊，所以佢出面班友咯，就大家搏嗱應該撚人奧斯卡咯。大家鬥做撲街嘢，好啦。 咁另仲有一，我另一種嘅都係 YouTuber 啊，理論上都係用賺，都係一個盈利賺錢嘅 YouTuber 嚟。不過就唔係啱啱呢種撚人嚟嘅，因為佢哋唔係人，即係呢個 YouTuber、哦。又講 唔係最搞笑講係你講咗講下搞笑嘢啦。咁咧就佢喺美國咧就唔係咁咧上個禮拜有 Face Asia。就出咗個新料，出咗特集啊！咁咧由你知啦，而家冇份有咩人都上到啦。咁Face Extra 十週年嘅電視節目咧，就用到 Rachel 軟板林，咁啊直情加落配音，咁 OK， 咁簡單曬，連真人都唔使上鏡，咁唔使整個膠板隔住啊 K 卡嘢 因為官方嘅即係本來已經有 ACG 嘅角色，用呢個話用 2D Live 唔係叫 2D Live 嗰啲叫乜春嗰種叫咩動作捕捉軟件啦嚇，總之去做 VTuber 呢、這個其實好似開始有啲官方嘅都跳入嚟玩啦，因為簡單好多，同埋佢尤其是而家冇費期間咧，大家你叫成扎人去錄影棚，即係隨時肯包散噶嘛。咁佢要接咁啊，1.5啊，跟住你見到一個鏡頭歪到好闊，因為佢三個人咁樣都計啦嚇，最左同最右嗰個中間相隔可能成3米闊。 有古話嗱，之後如果電視直播好處有咩啊？三支 cam， 三個剪埋，即係三個拼埋一齊，咁就睇落就好似三個坐埋一齊咁，其實上咧係擺明分得好遠嗰種嚟嘅。 咁都 OK， 咁我都見過有啲直播係嘅 YouTuber 係即係幾個人直播嘅，咁咪用翻個 Skype 個分個鏡頭個功能啦。 Skype 啊 ，Zoom 啊，咩總之用啲方法啦。 因為而家好流行啊嘛。而家有啲人嗱，即係例如話係Sophia 咁樣，佢而家 Sophia 佢本身係用 YouTube 搞活動啊嘛，因為陳美翠知道咗英國，咁佢咪用平面方嘅四個鏡頭四上下左咁樣四個人一齊喺對住傾條節目咯。 啊，咁啊，咁啊，之前星姐美希生日個 party 個 live 啊，都係用呢個 YouTuber 嘅形式。唔可以叫 YouTuber， 唔可以叫 VTuber 嘅，因為你可以叫佢係 VTuber， 但係其實佢係用呢個立體捕捉，即時去捕捉適合嘅動作。咁當然，你見到嘅就係阿美希嘅樣啦。然後就有得話，大家話呢個 Bandai 技術力真係好恐怖。點解？因為佢同相對一般嘅 VTuber 咧，個動作係仔細好多嘅。因為其實呢啲咧就係講器材問題嘅咋。因為一般的 VTuber 咧，佢捕捉動作嗰陣時咧，係用一部 cam， 用一部 cam， 你一係就係影到個面好仔細，一係就影到個身好仔細。因為咁而且你個器材係有限，有限公司你最多都係普通級嘅專業studio 嚟嘅嘛。但係Bandai 呢次咧就落重本，咁佢就應該有啲好專業級嗰種動作捕捉啊。譬如你睇 Tom 演唱會啊，嗰、那個其實係真人動作捕捉完之後先做咩嘅，所以你見嗰啲動作好自然嘅啲成嘅，然後當然有後面後面再加工啦。咁所以佢應該用翻呢個系統，即係嗰種你見啲遊戲做嗰陣時咧，咪有啲好專業嗰啲 caption 嘅，佢用嗰啲嚟做。咁結果話呢個最強 VTuber 最少技術上最強啦，終於誕生了就呢、是、個但我要講嗰啲唔係呢啲，係真真正正真係我哋一般意義上嘅 VTuber 咁亦都咁當然唔放心，唔係半愛因為人哋退流行了，半愛大嬸已經退流行了，即係唔係講笑？我而家近期見啲人講 VTuber 咧，好少再係提佢哋四天王幾乎全部退曬咁滯啦。即係唔係佢哋？ 咁依行始都係咁樣㗎啦。 唔係真係話佢哋唔做，只不過係過曬氣咯。即係而家近年崛起得好快一棟Hololive 應該咁讀。即係就對佢點話？佢出咗一大慘嘅點講 ？VTuber 咁啊譬如呢個鸚鵡女咯白信吹雪咯，嗰只白色嗰只兽耳嗰只啊，仲有仲有几多几个，因为我勾唔出个名，个样我好熟，但我唔记得佢哋啲名，因为我冇追开，我净系睇图嘅，因为我净系睇图，我不如睇下片嘅啫。即系呢档嘢咧，就近年弹得好紧，弹得好快，出咗十几个啊，因为太多啦，我有啲似嗰啲用翻呢個好耐好耐之前嘅比喻，就係魔靈娘咁啊！真係我記唔起啲魔靈娘，即係因為出得太多，真係記唔起佢哋。但係 多 唔係有印象， 唔係小新有個經典嘅笑話啊嘛！嗰個神物小新天使，你知唔知天使用咩啊？嘅收魔靈娘個名，跟住個神話魔靈娘會嚟會鬼見啲咁多咩？ 即係差唔多咁樣啦。我因為而家呢個。點講啊？故事主角啊嘅佢官方嘅我嘅 VTuber 都十幾二十個，應該係十幾，應該而且都係不斷增生緊，好撚恐怖。問題係乜嘢咧？就係呢間公司嘅旗下嘅 VTuber 就大量當然有好多係做 game 㗎啦，即係白上吹雪係其中一個啦。咁啊，仲有大神明啊，各大啦。咁佢就佢前排應該係上個禮拜就大量咁刪除咗佢啲片。咁而且係據說係收到版權警告。咁所以刪片嘅。咁先講下呢個 YouTube 嘅版權警告，其實幾。我唔知道我叫寬鬆定嚴謹啦，因為睇你站喺邊個角度上。因為咧，如果某段片佢收到版權警告咧，係個版權警告代嘅咧，只要我宣告我係個版權擁有者，譬 譬如你上传咗某首歌，跟住我可以同 YouTube 讲，喂，呢首歌系我作噶、哦、，YouTube 唔会问翻我，咁你有咩证明系呢首歌系你作噶？佢唔会问我噶，佢只要我宣告呢首歌系我作嘅，然后佢攞咗嚟上传上传段片，咁佢就会走去个上传者度，就俾佢个版权警告，屌鸠佢，你落唔落架？你唔落，你唔落架就俾个警告你。之如此類，又或者是輕手少少嘅，就係話你段片，你被宣告侵權嗰段片，即係版權宣告嗰段片，就啲盈利就會落曬去宣告者身上，就唔係上傳者上邊。之如此類嘅做法。 嗯， 個重點就係、是宣告方係唔需要證明自己係。 唔係，好簡單，前一排我就突然間同我講話，喂。 好难读啊！佢个名咪咪啦吓，佢咪咪嘅档嘢咧喺好耐之前有个 account， 有个旧 account， 就好似上传唔知我唔记得乜嘢噶啦。总之就系荒废咗个旧 account 嘅，但佢有啲片嘅。咁佢就佢而家主 account 啦，就会射个片过去，个两个 account 会射片过去啊，可以做噶嘛？呢啲 setting 出嚟噶。 嗯。 咁问题就系咧，佢因为咁样射片嘅状况之下咧，咁 YouTube 就自動機械自動判斷呢條友仔抄襲咗嗰個舊 channel 嘅片啊，即係佢自動咁樣有個咁嘅自動判斷。咁正常情況下咧，佢就會走去問個被抄襲方，你要點樣處置對方？即係啱啱講過啦，你可以俾版權警告佢啦，要求佢下架啦，又或者係將佢盈利歸於自己所有啦。咁問題就係咧，因為我個舊 channel 已經冇用緊㗎啦，咁結果咧佢就要咁就即係等於冇反應啦。咁然後咧YouTube 就我唔知佢係自動設計啦定係乜嘢啦，因為佢個舊 channel 好耐好長時間冇反應，所以咧 YouTube 就自動幫佢判定咗落去，唔知係判定咗邊度，所以就自動得當佢係話要做版權判定，咁啊版權宣告。咁結果就係變成咧，就係佢而家個 account， 佢而家新嗰個咪咪嗰邊咧，就俾人就俾自己嘅另一個 channel 就去告版權宣告咗佢，咁然後儲滿三次，咁 YouTube 好嚴㗎，儲滿三次版權警告咧，就 ban account 㗎啦。佢係因為咁樣嘅情況下，自動將佢左手炸咗右手，即係我左手侵權我右手，然後就因為咁而刪咗佢。所以佢就同個 YouTube 嗰邊講翻，咁我跟住發現原來係咁樣擺烏龍，原來係自己同自己左手同右手問題，即係等於其實如果喺 YouTube 上面睇咧，你有可能喺我即係末日幽靈個 channel 上面睇到呢段片，亦都可能喺 Format 個 channel 度睇呢段片，因為我係同一段片咧，我係先會上傳咗喺 Format 嗰邊，然後我有時間的時候。我會再加注釋啊，再加 tag 啊，嗰啲嘢喺我自己嘅個個窗口再貼一次嘅。所以咁嘅情，即係如果咁嘅，就如果咁嘅情況下，即係我譬如方麥嗰邊，我唔理佢，即係咁啊，即係如果佢咁嘅情況下，佢判別較後嘅上傳嘅，即係我個窗口啦，上傳一段片侵犯咗 format channel 嗰段片嘅版權，咁然後我又唔記得咗，我又冇理到佢後台嗰啲廣告啊，嗰啲通告啊嗰啲嘢。是有可能會出現一樣的情況的，當然啦，這個要好像要其中一方是有咁上下，要不知道要解用啲乜嘢版權啲嘢先先得嘅，應該正常應該唔會咁樣反應嘅。總之，施若陽呢單嘢咧，其實係一個係想戇鳩，係佢自己本身處理得唔好。第一，佢荒廢咗個 channel， 又冇熄咗佢，又冇剩啦，亦都唔定期去檢查佢。咁然後佢收到版權警告又好似冇理到單嘢啦，直到俾人 ban 台先站走去屌鳩個客服啦，即係幾重戇居嘢加埋先出現咁嘅情況嘅。 嗯， 好啦，咁啊單我咪講 拆開講嘅， 翻翻嚟呢度，咁咧就啱啱可羅 Life 嗰邊咧就俾人版權宣告，咁問題就係大家推斷，大家就估啦。 個兇手係邊個咧？一開始就估係 Konami 嘅，但係即係我老實講，我覺得。我睇到你點解啲人會估 Konami 咯？其實只不過係點話Konami 比較中意咗去做呢啲咁嘅點話收膠雞毛蒜皮嘢啦嚇。即嗱，任天堂你佢説佢講到佢對呢個版權拉得好緊，但佢係冇做過，佢係冇實際做過嘅。 任天堂喺方面任天堂我要講嘅諗法就係咩？大雞唔食細米。做你咁嘅雞毛蒜皮，佢冇乜錢賺，又冇乜將來好處嘅，佢唔會睬你。 總之佢版權宣佈得好緊，唔係佢宣稱佢係唔俾你做實況性嘅，但係如果你真係做咗啦，佢又冇做冇任何動作喎。但係 Konami 係會做嘅，但係今次咧就其實唔係 Konami， 應該係 Capcom， 應該係 Capcom。 咦？印象中 Capcom 唔係對呢樣其實唔係好介意佢哋係。 點解咧？因為咧Capcom 其實有個公佈嘅，係你要實況冇問題嘅，但你要用正常嘅方法去做實況，即係有佢有乜嘢唔俾咧？翻攝即係乜嘢咧？譬如你譬如揸住部 Street 有冇 Capcom 嘅 game 啊？當有啦，我用 Street 要做實況嘅話，你一定要係由你個 Street 度去輸出個熒幕個畫面。去你部電腦去做，即係呢個係佢正常嘅實況，我唔知係咪咁樣啦。 一般嚟講係用插個嗰啲 capture board capture card 咯，係啊嘛，我所知道就係，因為以前做攻略嗰年代，基本上你張 capture 咧就係將插張 capture card 部電腦度，然後你部機部部電腦熱掉出畫面。而家實況主都係咁做嘅，其實 但係佢就禁止你用攝影嘅方式。即係我亦揾部相機或者話揾啲乜嘢揾部手機影住我部機去打機，佢係唔俾嘅咁樣做嘅。 奇怪喎、哦，一般嚟講係咁樣反而俾，通常入影像咧呢個版權就咩？嗱，你直接外面拍我唔理你，但你唔可以直接 cap 畫面。通常呢個咁樣一類版權係咁樣做噶嘛。 啊！但係總之佢就咁樣，佢 咁奇怪。 另外佢就係唔准改機，即係你可以正常地玩就得，但係唔准改機。即係咁，呢個就比較容易理解啦。咁因為你改機咪即係其實一個非正當嘅遊戲方式，咁你咪即係鼓勵到一啲人咁樣去改機去勝，咁佢可能對佢覺得佢會有損失啊乜乜七七啦嚇。因為咁嘅情況，佢唔係因為純粹係用咗人哋嘅片，因為理論上啊，你任何遊戲實況你都係有使用緊人哋嘅版權嘅。合唔合理使用就另一回事啦。咁現行嘅 YouTube 嘅機制咧，各間遊戲公司係有權去收佢皮嘅，因為你用緊我作品啊嘛，而且如果我俾呢個授權咁樣用噶嘛，但通常就因為你實況某隻 game， 基本上就係免費打廣告，正常係唔會有人走去喐佢噶嘛。咁但係Hololive 就呢次就據說係因為咁樣，因為有幾樣嘢係冇辦法確認嘅，因為我哋睇唔到。到底係宣告版權嗰個係咪真係 Capcom 本身？唔知道。第二就係唔係真係因為咁？唔知道。因為點解？因為咁多實況，點解淨係喐佢呢一個實？因為佢就啲人就用嗰樣嘢去推斷，可能係因為咁。咁就都幾慘下，真係。 不過冇辦法，因為我可以理解 YouTube 嘅做法嘅就係，因為佢冇可能每一次人嚟告你都叫你攞證據啫，攞證據出嚟。 我覺得你少少多少都要有個證據，有個判斷先得咯。 但係問題又去到呢程，但係問題就係當 YouTube 數目即係佢片嘅數目多到咁程度啊！如果每一次佢攞證據，而我去查證據咧，就好 Q 麻煩嘅。 唔、 啊、係，只係佢做嘢人嚟講， 即係最終的話，唔係我覺得最終的話，你最起碼就係要。我要版權申告宣告的話，我要有證明。咁呢個證明係咪仲要再去核實？即係有人會睇你個證明。咁然後你睇完之後覺得 OK 接受到啦，即係我採取一個非常寬鬆嘅證明。任何即係譬如你將一圖嘅版權，咁我有張線稿攞出嚟，哪怕張線稿可能就唔係真係你嘅，即係依然有冒充嘅可能，但你都要有多多少少有少少證明。因為點解咧 ？YouTube 呢樣嘢俾人救命咗好耐㗎啦。我睇边条友仔唔顺眼，我版权申告佢，咁你咪扑街，系咪先？ 系啊，要搞你好容易啊 ，YouTube。 所以咪变成就系、是、咁样就会变成一个点讲啊？用呢个版权为名就压制咗好多 言論自由啊，乜都好啦，表達自由乜都就係、是、會變成俾人攞嚟變成打壓人哋發嘢嘅嘅工具。 講得直接講嘅就係、是，又要搞鳩嘢非常容易。 啊， 私人恩怨純粹係搞要搞要乜嘢啫？你投佢得，可以投訴你片得噶啦。即係咪解？即係同 Facebook 裏面啲 Facebook 裏面係咁 ban 係咁去投訴 Facebook ban 你 account 樣啫嘛。 差唔多嘅情況啦，但係投訴的話咧，有個情況就係、是。人哋投訴，到底你 ban 唔 ban 佢？點講啊？係可以由個系統判斷噶嘛？但呢度入邊係冇任何判斷噶，系統係唔會做任何判斷。只要有人投訴，宣告散版權投訴，佢就會喐佢對佢，而且佢對你對佢對個要嚴格係好嚴格噶，三次版權宣告，定係侵權宣版權宣告咗之後，你可以做呢個侵權警告，三次侵權警告。就收皮噶啦，咁正常就唔會做侵權警告，因為冇乜著數。通常就係、是要求下架或者係盈利歸自己所有。 通常咁我話成啲片冇咗咁原因啫嘛。 咁咪有炸，其實話咧係有炸唔可以叫版權中落，因為佢冇揸住版權噶。我哋話版權騙子就係咪專門咁樣做噶啦？即係揾啲揾啲有盈利能力嘅，有翻咁上下盈利能力，但又唔係真係非常紅嘅。嘅 YouTube 又好咩都好啦，嘅片就版權宣告，跟住就係、是要求盈利歸自己所有，咁樣攤出對方嘅盈利噶，係、有啲咁嘅版權騙子噶，連版權蟑螂都算不上，我哋成日講版權蟑螂，人哋最少都真係揸住個版權啦、啊，而家係有炸咁嘅人啊，有炸咁樣嘅未必係揸住版權嘅人，咁當然呢單係咪真係呢只係版權騙子，冇人知。因為版權騙子就唔會做呢個侵權警告嘅，因為呢單咧，根據佢個點講啊，落片嘅速度啦，應該係版權侵告，版權侵害，有落咗警告，然後佢自己將佢轉咗做私人，唔係下架，亦都唔係炸account，所以應該就純粹因為有理冇理，我掟咗落去先。甚至可能真係 cap 款真係喐佢，咁可能佢可能跟住唔知邊度發到報咁啊，俾個電話過去，喂大佬，你段片唔係好啱河車喎，咁跟住對方就自縮將大部分片你而家撳佢撳落去咧，佢我撳過入邊好亂多都唔見咗啊，啲片都唔見曬。 成日有啦，有時我有時 book 翻啲片都喺 Facebook book 翻啲片都唔見咗啦。 即係咁啊，有幾災難性嘅，因為。喂，老實講，你自己以前之前啲 Vtuber 啲出事，通常就係咩黑箱作業啊，唔係，或者係呢個蟹公船啊，或者係換聲優啊，乜乜七七噶嘛，即係真係有人做錯事噶嘛。但係呢單嘢，我覺得幾無辜下噶啦。 係啦，最後啦，咁咧就有單呢個新聞嚟嘅，就漏講咗，其實都頗為喺英文講就係喺華文界以外嘅。咁就係、是、就之前我自己錄咗一集啦，就講《真女神轉身三》remaster 版。咁咧，曹一人曹冤巴閉就係、是、我嗰時都講咗噶，就係、是香港版咧就冇咗腳雷道。咁咧，即係而家出現曹一人就有咧就日文版有嘅。原因之前咁咧，當時我就覺即係出現而家曹緊就係咩咧？即係話有一班人嘈就話。阿特拉斯就驚俾韓國人中國投訴，因為腳雷道件衫好似日本軍服。雖然我覺得點睇，我覺得係比較接近日本大正年間學生制服咁樣，又唔重要啦。咁咧，大家就陰謀論地話係因為阿特拉斯驚俾中國、韓國啲玻璃心投訴，所以就取消件制服。即係之前蘇拿五都有人講過，就係其實蘇拿五就佢 DLC 本來係可以攞件制服嘅，但就冇咗件 DLC 中文版。而香港好似直情冇咗條線，咁我就唔知道，因為我本身冇即係冇玩，因為真係純真心，我冇玩到去，我玩初版我冇玩到後嚟嘅版本嘅，玩第一隻版本嘅。咁第一版本嘅話，咁咧我就唔知道真女神轉身三啊腳雷道條線有幾重要，但聽有啲玩過人講就話係冇咗條線咧，就成個劇本就唔同曬，咁我就唔知點算啦。而家佢哋都幾厲害嘅。不過對於我都係玩就揾版㗎啦，都唔爭在啦。同埋真係講真，要香港訂都訂到嘅。好啦，咁補充咗依家少啲跟進消息，就大致差唔多啦。咁我拜。 好啦，咁啊，仲有咁我補翻啦。啱啱講啦主要受害者啦，呢、這個提一提 呢個打工做巴奴啦，一個茂神克羅雷啦，臭阿庫亞啦，一個大神米羅啦，白上富布奇啦，呢幾個都係比較大、比較受害比較多嘅。咁然後仲有一單咧，就係受害者應該係我哋啦嚇，就係乜嘢咧？呢個 YouTube 嘅新政策，呢個中新政策，我要 Google 有新政策。好咩新政策嘅咧？佢就係取消呢個社群協助翻譯字幕嘅功能啦。咁佢就呢個會喺呢個9月28日之後。即今年啦，2020年9月28日之後，停止所有 channel 嘅社群協力翻譯功能。社群協力翻譯功能即是話，你譬如阿傑特上短片，我覺得好中意好正，我想俾啲英文嘅觀眾睇，即我講都覺得心開，不算啦，個例子啫。咁我就可以喺可以打開呢個社群協力，只要個上阿傑特有開呢個功能。咁我就可以入去打，可以幫佢打字幕，可以幫佢將佢入邊説明嗱嗰啲嘢翻嚟做另一種文字。咁嗰、那個咁嘅、那個、情況，如果我咁樣做嘅話，跟住傑特可以批准哦，我覺得呢個翻譯 OK， 又或者係隔一段時間冇人反對，佢都會上翻，佢都可以放上去嘅。咁然後咧就會你有時見到有啲 CC 字幕啊，通常咧就係呢個作者自己放落去嘅，但係有部分咧。其實是社群協力的，即是話 是個讀者或者觀眾去做的咁樣呢、這個功能。咁佢嘅原因就話，因為佢個使用率非常非常之低，咁佢就認為呢個功能就因為使用率太低啦，咁啊咁所以就唔識咁啊，所以佢就覺得咁啊呢個能冇人用。咁我就刪咗佢。咁但係我覺得因為佢攞嘅理由咧係因為佢話佢個使用率偏低啊嘛。但我諗佢係佢話佢使用率係揾到啦，0.001% 嘅頻道會採用社群翻譯字幕。咁觀看嗰陣時候。都使用觀看嗰陣時用呢類字幕嘅得 0.2%， 咁但係有兩樣嘢啊。第一，啱啱我講嘅咧，採用翻譯咧係要個上傳者自己做啊嘛，佢自動生效嗰啲點樣咧？而且 0.2% 你聽起嚟好似好少，但係問題就係咧，其實好你知 YouTube 好多好多好多片係根本冇人睇嘅。根本冇人睇嘅片，又點會有社群字幕呢？即係佢就講緊，實際上就係會紅到有人肯幫人寫字幕嘅數目，本來就好撚少。明唔明個問題先？ 計啦。 咁嘅情況下，所以你嘅使用率偏低，係純粹因為冇人會為一個得幾十 view 嘅片去做字幕啫嘛？係咪啊？即係真係要係啲幾十萬最少都要幾萬幾十萬。嘅片先會有人肯上字幕噶嘛？ 好簡單就係、是，如果你咪張原絲嘅話，你入你求其噏兩句嘢，都有一堆人配字幕俾你，但你唔係咧。 但係你係每日幽靈嘅話，咪得嗰幾十 view 咯。 就係咯，人嚟咪張原絲放屁都幾百萬 hit， 你唔係啊？就係好多人唔係啊嘛，真係好多好多人都唔係啊嘛。現實好殘酷 嘅。而且唔好站啊，唔好站喺上傳者角度，站喺觀看者角度，我哋更加多係用觀看者啦。喂，我睇好多啲台灣嘅 YouTuber 咧，佢哋嘅嘢咧，如果佢有字幕出咧，即係當然有啲係佢自己寫嘅，咁啊最好啦嚇，最盡啦。 有咗都係咁做嘢。 但係有啲為咗慳錢，或者佢哋真係一人工房啊，佢哋話如果你會有時會直情喺度一邊説去呼籲啲觀眾。但如果你有時間嘅話，可以幫我上個字幕，等海外嘅其他觀眾都可以睇得清楚啲，諸如此類。佢係會呼籲嘅，因為咁可以慳翻佢個人力成本啊嘛，係會呼籲嘅。然後咁，譬如我哋香港人去睇，當然你可以你聽普通話可能冇問題，你聽國語可能冇問題。咁但係如果佢有字幕嘅話，我就可以兩三四五倍速咁去睇噶嘛，即係噏聲咁去，你用閱讀嘅一定會快啲噶嘛。即係咁我哋呢啲香港人唔係用國語為母語嘅人，要去睇 講國語嘅 channel 就好需要字幕噶啦嘛。咁我哋呢啲人咁點啊？即係我理解唔到啊！你放功能放呢個功能喺度又唔會咬你忽肉嘅，你咪有得幾人繼續用咯？即係你呢個 YouTube 真係好撚倒行逆施嘅真係。 嗱，講起字幕啦。我睇開啲科研節目咧，有一個係德國人，一個德國嘅科研節目，我唔識讀啊嘛，德國文。咁佢字幕咧，佢已經係叫做咩？佢嗰個訂閱數1200萬，佢隨便一條佢隨便一條新片咧400幾萬嘅。但問題就係佢最新一條片咧2個禮拜已經都未有字幕啊！你會有字幕啊？ 即係呢個係即係佢就係講緊咯。哦，好少人做，好少人做呢個字幕，所以就冇咁好少數咁有人做嗰扎。咁你咪阻住咗你，咁你咪降低個觀眾體驗，因為點解咧？呢、這個字幕功能咧，仲有一個樣樣嘢噶，其實係可以減少咗呢個老花嘅出現嘅。因為咧有部分啦嚇，同我哋睇動畫嘅字幕組一樣嘅，差唔多原因嘅咋。佢嗰一段片好想推廣出去，咁佢幫手翻譯咗之後，咁佢唯一辦法，因為佢喺未有社群字幕之前啊，係呢個因為呢個功能唔係有好耐嘅。即係再古早少少啊，有啲好出名嘅啲實況主，PT 十寶我唔記得啦。即係嗰啲好出名嗰啲咧，係會有人專登做字幕，做好字幕之後訂再重新訂翻上 YouTube 嘅。但係咁樣其實理論上佢算係侵權噶嘛，因為你重新用咗佢有咁問題就係、是、以前點解要咁嘅用法就係、是、喂，我想有字幕俾人睇到，呢個係唯一嘅方法。咁當佢出現咗社群氣力之後咧，佢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去將佢上字幕。咁佢就第一就唔使咁辛苦。老實講，佢唔使重新嗌過片啦，唔使搞咁多嘢，亦都可以俾最多人睇到，因為原片一定係最多人睇噶嘛。亦都可以令到大家有好處啊嘛。 對 YouTube 呢，不過我講啫 ，Google 嘅做法亦都唔意外啦。因為 Google 有一樣嘢好乞人憎就係咩咧？ 專中意整啲大家中意嘅功能啊嘛。 唔係，係當我功能。唔係應該咁講就係、是、嗱，依樣嘢咧，如果換咗其他公司嚟 Apple 咧，佢如果斬你一樣功能嘅話咧，佢俾一樣叫做咩替代品俾你，或者唔係咁好用，但係起碼佢俾一樣替代品俾你。但係 Google 咧斬你服務咧係唔俾替代品你，總之佢覺得冇乜人用，佢斬咗你㗎，問你都唔理你㗎，即係嚟話。 有時未必係冇乜人用，係佢唔中意嘅咋。Google 個 LSS 閲讀器啊， 咪咧 ，Google 俾打 我，我係講真。 好啦，真全世係嗰陣時係講緊全世界都依賴緊你㗎。 跟住話斬 咗佢， 跟住 搞到話斬話斬啊！點啊？ 跟住人就唔知俾揾，結果咧即係周圍四散潛逃，四散周圍揾代替品。 咪周圍揾代替品咯！即係如果你話件嘢真係冇人用，唔好用，冇人用，即係 Google Plus 啦、Google Plus 啦，同埋呢個 Google 加啊之類此類嘅話，咁你斬咗佢， 唔係冇所謂啦。因為 Google 加嗰陣又真係嗱，應該講就係、是。佢對一啲佢自己認為就係冇唔值冇投資價值或者咩揾幫佢揾唔到錢嘅就好不如點賺咗佢？大佬啊 ，Vita 就 Vita 嘅情況就真係因為佢賺唔到錢，甚至有啲影響佢賺錢，因為大家啲人睇 RSS 就唔入去個站，跟住睇唔到廣告，跟住就睇唔到廣告，然後佢廣告收入就少咗。我覺得佢有呢個原因。 有呢個諗法嘅，但係大佬啊，你講就係你服務又你搞出嚟嘅，大佬跟住你可以話收皮。所以呢樣嘢就是咧，就你太依賴佢，以後跟一間獨立公司嘅話，你當佢一玩玩玩咧，又是 Google 啊！依間公司咧，佢應該講就係依間公司前科累累嘅，就係佢搞新咩新活動啊，咩新計劃啊，新產品咧，你隨時如果佢開射入屈你，玩咗幾年之後，佢覺得冇乜前途啊，咁就斬咗佢，跟住你成支動咗喺度噶啦。 因為呢單社群協力呢單嘢咧，基本上我覺得佢真係覺得因為少人用，我諗緊。小人龍都唔會咬你忽肉噶嘛，即係你咪放咗喺度等人要用嘅人用咯。 你又唔會消耗幾多功能嘅？ 佢又唔會打咁影響你嘅收入嘅。你真係會令個社群，因為佢真係會令個社群健康啲噶喎。你諗下，就啱啱嗰個盜版問題， 最緊要一樣就係 被盜版問題。 嗱，最緊要一樣重點就係。唔消耗你几多资源噶呢个功能，摆到冇用唔足资源咯。你话你会打你话你夹硬话佢抢咗广告噶，因为你摆个你翻个功能摆到咯，你唔用佢唔用，我只不过一堆曲啫嘛。 咪系咯，就系咁简单啫嘛。你如果好似 Google Plus 咁用你咁多资源，然后你都要，但系冇乜人用，你要斩，我都理解佢嘅，而且都其实你都系冇推啦，老细哥。 所以咪好簡單，嗰時Google 啊出個 Mascalia 嗰個遊戲機平台、遊戲機服務啊、玩 game 服務啊，點解唔睇好啫？就係、是、大佬佢太多前科啦。好啦，我對即係玩咗 game， 跟住你過咗兩三年之後，突然間話：哦，我好似冇錢賺，跟住中止服務，我咪成日中咗喺度，大佬。信唔過你啊！ 即係咁啊！即係呢個定期投訴 YouTube 系列。 系啦，点解系啦？今日定期啊，咁系啦，即定期屌鸠佢系。好啦，咁今个礼拜讲咁多啦，咁我仲要谂住30分钟我讲晒添。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希望可以回复翻正常录音嘅服务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